助力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导三减三健，说的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和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为了不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三减三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的相关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健康骨骼如何正确补钙。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副所长谢锦，还有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长赵清水，他们会和您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该补钙吗？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补钙的话题。骨质疏松您一定听说过，但是为什么有些朋友天天吃钙片却依然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呢？骨质疏松仅仅是容易骨折这么简单吗？出现骨质疏松，我们还有什么办法逆转乾坤吗？吃钙片、喝骨头汤，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最有效的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呢？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副所长谢锦，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长赵清水，和您说一说骨质疏松该补钙吗？相信骨质疏松和补钙很多朋友都已经画上等号了，认为出现了骨质疏松一定是身体缺钙了，那缺什么就得补什么，只要补钙补得足够多，这骨质疏松应该就不会找上自己，这到底对不对呢？还有就是在骨质疏松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钙才是真正有效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二位嘉宾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的副所长谢锦。谢所长，欢迎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信息科的科长赵清水。赵科长也欢迎您。 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到底应该怎么补钙哈。也想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问问二位，现在我们身边发生这个我们说骨质疏松的朋友，或者说缺钙的朋友，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多了呢？ 像1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北京市体检中心这么一个数据，就是现在18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呢，那么骨量减少的这个检出率呢是在 19.7% 左右。 嗯，你就基本上五个朋友就有一个有这骨量减少的情况。 对对对，但这只是骨量减少，还没有达到骨质疏松。 那这个骨量减少咱们是不是也跟大伙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骨量减少？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还是说其实骨量减少就已经是骨质疏松的前奏了？ 其实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骨质疏松的前奏了。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大家吧，对自己的健康呢都特别的关注。那么尤其是呢，在大家知道现在骨质疏松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很多单位呢也很关注职工的这种就是身体健康。那么在体检中呢，也会增加这个就是骨密度的检测。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骨密度。那么骨密度呢，说白了呢，在检测的过程中，一般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呢是就是这么一种测定骨密度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最终呢得出的呢是一个 T 值。那么大家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居民来说呢，我们不用去详细了解这个过程，那我们只要看到我们这个体检报告上那么这个 T 值，如果说它就是反映一个这个就是现在这个骨密度的状况，那么如果说这个 T 值呢它是在-2.5到-1之间了，就说明骨量减少了，但这时候它还没有达到一个骨质疏松的程度。如果说它小于-2.5了，那么这时候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指标了。 我记得之前啊，我们邀请专家来做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其实我们的骨头就跟我们在银行存钱一样，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不断的去累积这个财产， 多存点 这个钙质在我们的骨头当中。当我们出现这种比如说年纪增大，我们的这个钙质开始流失的时候，如果年轻的时候我们存的多，然后呢我们这个又非常的理财有道，所以说我们流失的相应的就慢一些， 是 我们可能出现这个骨质疏松的年纪比同龄人可能就要靠后一些。 会的。 所以说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多存一点钙，然后呢我们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去管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钙质流失的慢一点，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那大家伙儿关于骨质疏松，关于补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来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所的副所长谢锦，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信息科的科长赵清水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到底该怎么补钙呢？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谢所长告诉我们说，现在发生这个我们说还不到骨质疏松，至少骨量流失的朋友这个比例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少，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朋友可能有这种骨量流失的情况了，那骨量流失发展下去就会到骨质疏松了。那也想问问，现在很多的疾病都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像骨质疏松或者说骨量流失，我们都认为传统意义上应该是一个老年朋友才会出现的这个疾病，它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它确实有。我们从某医院的一个9000多人北京地区的一个骨密度的检测，来看，它现在的人呈现了一个 V 字形的骨质疏松的一种情况， 那就是两头高，中间低， 两头高，30岁以下的，尤其是男性，出现了骨质疏松增加，然后30、40岁这个阶段骨质疏松是最低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50岁骨质疏松逐渐增加，现在呈现这么样一个曲线， 这个状态哈。其实我觉得老年朋友出现骨质疏松， 对， 大家伙比较容易理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老年朋友由于我们的这个吸收变差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代谢变差了，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由于这个我们说到了绝经期，女性朋友身体的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导致骨质疏松的出现。但是年轻人尤其像刚才这个赵科长说的，这个尤其是30岁以前的这个年轻人，我们认为这应该是身体最棒的一个时候，应该各项机能最好的一个时候，为什么反而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也出现了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峰呢？ 前一段时间咱们看到网上有一些新闻说到30几岁20几岁的白领，然后出现问题，然后检查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经过调查以后发现他们有一些这样的特点，久坐不动是这些年轻人出现骨质疏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些比如喜欢喝咖啡，一天喝大量的咖啡，喜欢浓茶，还有一些熬夜等等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些比较年轻的这些白领出现了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比如说白领吧，我们看到一些说到什么呢，女性，年轻的女性，什么是年轻女性出现骨质疏松的原因呢？防晒霜和太阳伞、遮阳伞，怕晒黑。 现在女孩都怕晒黑。 对对对，很少接受太阳的照射，容易引起的那个钙质吸收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钙质的吸收需要靠维生素 D 来中间去帮助它的这个吸收和利用，而我们身体很重要的维生素 D 的产生就是靠阳光照射我们产生这个维生素 D。 看来这个防晒霜涂多了，这个遮阳伞打多了，也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哈。那其实是不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像年轻朋友出现这种骨质疏松更多的是由于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所导致的？ 是的，其实骨质疏松并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缺钙，那么它可能由于 很多的原因就都可能导致的，都是造成骨质疏松的原因。 嗯，也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挣钱挣的虽然是不少，但是由于我们大手大脚、花的太多了，我们攒不下它。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钙也是这样哈。那我们先说说最重要的年轻人缺钙的这个原因吧，缺乏运动，久坐不动，这个为什么会导致缺钙呢？ 其实骨骼是一个活的器官，我们知道一个总的原则是什么，用进废退的原则，在整个生物界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则， 越用它越发达。 没错没错。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呢出现了久坐不动，如果你要不动的话，你的肌肉就会逐渐萎缩，你就不能给你的骨骼以应有的力，骨骼就会这样想，这个人久坐不动，不需要强壮的骨骼，这样骨骼上的钙质在那里不动，然后身体本身就认为你不需要强那么强壮。 嗯， 这个是现在认为一个骨质疏松最根本的原因。你身体没有一个内部的需求，你吸收你吃进再多的钙，即使吃进很多的钙，然后你也吸收到的血液里边，但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那么就它就会通过各种途径排出体外， 代谢出去， 代谢出去。 好啊，那就是说很多的年轻朋友其实运动是非常关键的，你得给自己的骨头一个信号，告诉他他其实是需要运动的，需要强壮的，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吸收或者说留住更多的钙质。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说对于运动来说，这运动呢它还能够帮助机体它去修复这个骨骼的一些损伤，还能够促进骨骼的这种重建。所以其实运动呢也是有很大益处的。本来这个身体呢，那么骨组的这个完整呢，它就是依赖于骨的形成，还有呢就是骨的吸收。形成和吸收呢，在可能年轻的时候它是一种平衡状态，那么可能到了就说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去好好的运动，那么你这个不能够帮助它就是进行这种修复啊维护也好，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它形成的不好，吸收的多，那么就会形成骨质疏松了。 哦，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运动很关键。那是不是说随着年纪的长大，我们说很多的叔叔阿姨这个年纪大了，甚至50多岁以后也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出现，这个时候运动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挺重要的，他们也得给骨头这个信号，说我们现在虽然这个年纪稍微有点大了，但我们依然需要棒棒的骨骼才行。 没错，虽然说骨量的峰值过去了，但是呢骨骼呢毕竟是支撑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即使说年龄大了也要去锻炼，增加这个骨骼肌的力量。 所以说运动对于我们整个预防骨质疏松甚至治疗骨质疏松都是很关键的一步，它得给骨头发出信号，让它知道自己得多多的吸收这些钙质，吸收这些营养，让自己变得更强壮，因为身体需要它。不光是年轻朋友，老年朋友其实也需要哈。 所有的人群。 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尤其是已经出现骨质疏松的叔叔阿姨啊，都有一个担心，这运动过程当中别不小心我磕着碰着反而让我骨折了。所以呢很多出现骨质疏松的叔叔阿姨能不动都尽量不动，就害怕稍微一活动这骨头擦骨折了。那也想问问，如果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他们该怎么动，还能不能动啊？ 动肯定是需要 动的。 对，如果不动的话它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越不动然后钙质流失的越快，尤其是长期卧床坐在轮椅上的人。所以说选择合适的适合你的循序渐进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从一点一点的开始，比如说运动呢，如果你能走路，那么你就从走路开始。如果卧床的人呢，那么比如说抬抬你的胳膊，抬抬你的手，用我们叫徒手的，从一点一点的徒手的运动开始，逐渐增加你的运动负荷，逐渐才能让给的骨骼一个信号，让它慢慢的强壮起来。循序渐进的。 已经有骨质疏松的叔叔阿姨，咱别一口气儿吃成个胖子，咱慢慢来。运动也是在自己身体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咱先动起来，这样给骨头一个信号，让它多吸收钙质，吸收一段时间之后稍微硬朗一点了，咱们再往下发展，再 比如运动强度稍微大一点， 一定得量力而行。 好之前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个困惑，就是自己一直在吃钙片，结果呢去医院检查，医生依然告诉他自己是骨质疏松，就不知道这钙片是没选对呀还是没吃对呀。有网友之前就说了，说绝经之后就一直在吃这个我们说某尔奇D这个片儿哈，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补钙的产品了。然后他说，但是体检的时候依然是有骨质疏松的情况，想问问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产品我记得很多的这个骨科专家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个补钙产品，说当中既有钙还有维生素 D， 应该是有助于我们钙质的吸收利用。这个朋友为什么吃了以后还是缺钙，是没吃对啊，没吃够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呢就是说就是这个钙片的补充呢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每个人呢他吸收呢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它只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这种保健品也好，一个药物也好，它不像食品中的这个钙，那么在食品中呢比如说奶呀豆啊，那么食品中呢这个钙磷比例呢非常的适中，而且这种比例呢特别适合钙的吸收。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可能在刚才呢也说过了，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他要是发生了骨质疏松，那么他的原因很多，未必呢仅仅是因为它缺钙造成的。那比如说像它可能蛋白质摄入的不足，那可能它缺乏运动，或者说摄入的这种咖啡因含咖啡因的饮料过多，那么这些呢都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 好，那像这个朋友他自己说自己是绝经期之后然后呢开始服用这个钙片的。那女性朋友也想问问这个谢所长哈，女性朋友在经期之后是不是身体的内分泌环境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变化，这个时候的的确确是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 是因为就是女性朋友呢在绝经以后呢身体里这个雌激素降低了。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这个雌激素啊它能够这个抑制破骨细胞。就是说你身体里这个雌激素，那么它呢现在呢少了，所以呢这个破骨细胞呢它就活跃起来了。破骨细胞活跃起来了就会导致骨质疏松。 好，这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说拆迁队一样，它去拆我们的这骨头当中的这个钙质，雌激素少了，这样的拆迁队的力量就强大了。 对， 它拆我们的骨头中的钙就拆得更快一些。那也想问问，他现在已经开始吃这个我们说钙片这种产品了，但依然有骨质疏松，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比如说在绝经期之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雌激素，这样能调节这个我们说骨质疏松的情况吗？ 这个我觉得得因人而异，得就是在医院里就是经过医生的这种正规指导。 雌激素的补充呢目前来说还是有一些争议。一定不要自己去操作， 别随便吃这个雌激素， 一定不要自己去操作，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你为了防骨质疏松增加了雌激素，就会增加某些癌症的患病率， 什么卵巢癌什么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不是主要的方法 啊， 一定要听从医生的。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已经出现骨质疏松的像叔叔阿姨们，可能这个时候年纪大了，一般呢也都会自己补充一点钙片，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开始补钙片，但是依然有可能补了钙片之后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这个时候可能不单纯是因为钙质我们说摄入不足所导致的，有可能在我们的吸收利用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像比如说运动太少了，我们虽然吃了很多钙，但是我们的身体留不住它，这个时候呢吃的也是白吃。再一个就是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说饮食的这个物质会和我们的钙质发生相互的这种化学反应，让钙质没有办法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利用，所以说我们得找准原因，不一定补的钙越多我们的这个骨头就越好，越不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那我们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像食物当中我们刚才说了，像这种浓茶还有咖啡这种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的东西容易导致我们这个钙质的吸收利用出现问题，像其他还有没有一些东西容易让我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吸收利用率降低？ 其他的比如说你摄入的盐太高也容易引起钙的流失。 我们都知道盐太高容易引起高血压，跟钙的流失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吃的太咸也有问题。所以说补钙的那块呢，我们一般的说就是三步走。第一步要吃进去。最好的是奶制品。 你就是食补。 对，食补，最好的是奶制品。第二呢要吸收到血液里边。咱们吃进去经过胃经过肠道是需要吸收的。如果你吸收的不好， 那么就会从肠道排出去， 嗯， 吸收不了。晒太阳呢，那么是最好的一个方法，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第三步呢，其实骨质疏松的人，我们去检测的话，他的血钙是不会低的， 嗯， 一般血钙不会低的，血钙低要会出问题。所以说血钙不低，那怎么能让血里边的钙长到骨头上面去呢？那么就是第三步，怎么让那个血钙长到骨头上去，这个最主要的是还是需要一个身体的内需，需要对骨骼有一个力的刺激， 嗯，就锻炼它， 还是需要锻炼。所以说有很多的情况，有很多的体会，吃了很多的钙，我每天也喝很多的牛奶，经过检查骨质疏松的情况没有好转，我们会发现像这种人呢，基本上很少运动，没有运动的话，血液里边的钙就很难长到骨头上，骨骼也很难非常强壮。 嗯，好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了自己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就在说，这个发生了骨质疏松之后，是不是就特别容易骨折呀？很多朋友都觉得骨质疏松一出现就是特别容易骨折，还有哪些情况提示大家伙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呢？咱们节目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副所长谢锦、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长赵清水，和您说一说骨质疏松该补钙吗？在上面的节目的时候，两位专家告诉我们说，很多的朋友一直在吃钙片，依然会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出现，这是由于这个吃进去的钙虽然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利用它，没有办法把它留在我们的骨头上，那这中间可能会出现问题哈。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我们来一个一个来回答。上半段的时候呢，最后一个问题，有朋友在说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就骨折这样的一个信号呢？像骨质疏松是不是比较后期了才会出现容易骨折的情况？像早期的时候，很多的老年朋友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总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什么太大毛病，但是都是去体检的时候才查出来骨质疏松。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身体的预警信号可能会提示我们这个时候骨质疏松已经找上了？ 其实呢，骨质疏松呢，在早期的时候呢，它的确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信号。 嗯， 所以呢，咱们也称这个骨质疏松呢是一种寂静的疾病。 嗯， 那么随着这个骨量它的这个流失呢，一般流失到12%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疼痛了。 嗯， 那么疼痛呢，它呢在大多数时候吧，它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首发的表现。 哦， 那么一般呢是出现在比如说背部、腰部就比较明显。嗯，那么 这个是酸疼啊，还是说这种比较剧烈的疼？ 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剧烈的疼痛，然后它呢一般比如说在负重的时候， 嗯， 然后这时候可能呢就会有加重的情况。 哦， 有时候在比如说躺在床上翻身呐，或者说坐起啊，或者就长时间行走的时候，就也会呢有加重的情况。 是不是就是大家伙经常形容就说有点不吃劲儿了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吧。 嗯， 那么随着这种就是这个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那么骨量流失的越来越严重呢，还可能会出现，那么大家呢可能也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的这种变形啊， 嗯， 甚至说呢变得驼背了， 嗯， 这个然后再往后可能更加严重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骨折了。 嗯，有好多的这个老年朋友经常说自己哈越长越抽抽了，说这个身高年轻的时候可能还1.7米呢， 嗯， 这个年纪大了再一量身高，哎，怎么还缩了呢？这个是不是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信号啊？ 对，这个就是椎骨呢它这个骨质疏松了。其实骨质疏松了大家都能想，骨质疏松了吗？就好像是这个骨头里啊，它这个骨的这个就是矿物质含量少了， 嗯， 少了以后呢这个骨头它就容易被压扁了，它就里面就像有一些空洞洞了。 嗯， 那么压扁了以后肯定这个人的身高呢就会有所减少了。 哦，原来我们这是硬挺挺的跟这个竹子一样，然后呢是有支撑的，后来呢骨质疏松到一定程度就有点像这个海绵中间都有小洞了，它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受外力的作用，我们身体自重嘛，然后呢把它这个洞虽然要填满它，这个自然海绵就没有我们说不受力的时候那么膨胀了。 对对对。 嗯，所以说骨质疏松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容易被大伙忽视的预警信号，尤其是最早的时候出现这种腰背的这种疼痛啊，尤其是负重之后的疼痛，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是稍微累着了，休息休息就能好，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给您发出的一个信号，您得引起注意。 对，就是大家也可以比如说每年去给自己检测一次骨密度。 嗯， 现在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在新的这个防治指南里呢，那么它也就是推出了一个这个自我检测问题。 嗯， 那么通过这个自我检测问题，就是如果大家关心的话呢，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一共有19个问题。那么如果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个答是，或者说答 yes 的话，那么就提示你有可能出现骨质疏松，那么就建议你能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哦，嗯，19个问题当中有一个是给了肯定答案。这个就需要 就是一种提示，就是一种提示了。嗯， 好，大家伙如果懒得上网搜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说到测骨密度哈，因为我们单位呢每年都有定期的体检，像一般都是给50岁以上的这个职工才有这个骨密度的测试，像年轻的我们是没有骨密度的测试。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检测骨密度的话，是所有人都有必要像比如说我们正常体检一样每年查一次吗？还是说其实到了50岁以上然后再每年查一次，像之前我们就可以先用量表来自测？ 就比如说，就说像骨质疏松这个发生呢，它还有一些高危人群， 嗯， 就像比如说女性，那么她大于65岁了，男性大于70岁了，或者说如果她没有年龄这个因素，那么她日常的生活中缺少运动，那么缺少这个饮食中钙的摄入， 嗯， 或者说缺少维生素 D 的摄入，蛋白质摄入少啊，还有就是平时呢喝的这个咖啡比较多，喝的茶比较多， 嗯， 那么像这些呢都是一个骨质疏松的这种高危人群， 嗯， 那么像这种高危人群呢，如果他觉得自己有这个必要，那么每年其实是应该给自己去检测一次骨密度的。 哦，不光是说这个年龄50岁以上在查，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像定期体检一样， 对， 每年测一次， 这样可以及早发现，及早预防。 哦，好，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体检机构啊，还有一些我们说这种甚至有药店，它也会有这种义诊服务哈，经常说给你测一个骨密度，就是把胳膊伸进去，然后呢这个照完以后出一个骨密度的测试。也想问问二位专家，如果我们想要对一个骨密度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测试的话，到底是应该怎么测呢？这个机器测一个胳膊或者说测一个脚踝的这个位置就能够查出我们的骨密度吗？ 现在一个公认的叫金标准，叫双能 S 线吸收。 嗯， 这个在医院大的医院去监测没有问题，建议不要去一些小的药店做这些。 嗯， 它能现在基本上能从骨量来判断，给你一个体脂，像在前面谢所说的那样，体脂的多少能够给你判断一个你的是否出现了骨量减少， 嗯， 还是骨质疏松。 好，所以说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刚才这个赵科长跟大伙儿介绍了叫双能 X 线吸收这样的一个检测项目哈。我们也提醒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都是被一些保健品的这个机构去忽悠说来测一下吧，嗯，测完了之后就告诉你说看这个数值你这是不达标了，已经开始出现骨质疏松了。这个时候您先别轻信它，这可能我们说只是一个筛查的手段。 嗯， 我们测完了之后最重要的是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这个双能 X 线的吸收的检查，这个测定出来您骨质疏松了，咱们再认定自己是骨质疏松，别被他们忽悠了。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宏图想问问两位嘉宾，说想问问强化钙食品能够补钙吗？这个二位听说过吗？ 强化钙食品呢，咱们听的最多的高钙奶， 嗯， 最多本身说高钙奶的是最好的补钙的食品， 嗯， 没有必要再强化了。 嗯，比如说奶制品其实本身的钙含量就不少了。 对对对，如果再强加进去一些钙质的话，它就会打乱奶制品本身的一个平衡，比如说钙磷比的平衡，造成不容易吸收。所以说还是正常的饮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了咱们每个成年人， 嗯， 每天需要吸收钙质，需要摄入钙质是800毫克。 嗯， 也推荐了咱们的各种饮食，如果能够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300毫克的牛奶，各种的蔬菜，各种的水果， 嗯， 基本上能够满足咱们每天800毫克钙的吸收， 钙质的吸收， 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各种钙质。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最好的这种补钙的方式还不是钙片，还不是这种钙制剂，最好的方式应该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奶制品，或者通过我们日常的饮食来补充钙，这样的话是最容易被我们吸收的。刚才这个二位嘉宾也和大伙说了，这个奶制品每天是300毫克，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袋奶或者是一盒奶，基本上是250毫升，就一盒稍微多一点， 对， 这样的奶就基本上够了哈。那也想问问，刚才我们说到了奶当中是钙磷的比，还不是说钙和维生素 D 的这个比例哈，这个磷对于钙质的吸收也是有促进的作用吗？ 没错，磷呢它是这样，磷多了肯定不行。 嗯， 我们经常说到一个什么呢，妨碍钙吸收的磷酸， 嗯， 一些碳酸饮料容易引起脱钙，其中主要的原因它含有磷酸，是影响钙的吸收。 哦，好，所以说这个磷太多了不行，然后太少了也不行，要维持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比例。牛奶当中的钙磷比例就是我们说黄金调和的比例，是最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这样的钙质的。那咱们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田耕就想问问说，先回答了我们的这个题目哈，说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需要800毫克的钙，然后呢也想问问两位嘉宾，这钙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这个钙多了的话，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坏处啊？ 像我们刚才说了，正常的成年人我们每天最少是需要800毫克的钙，那我比如说我为了预防，或者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稍微有一点骨质疏松了，那我是不是800毫克就不够了，我每天来个1000-2000毫克的钙，是不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呢？ 钙的吸收呢肯定不是越多越好，其实身体是有需要的，你的身体没有那么多需求的话，它就会通过各种途径排出体外，身体本身它会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血钙它不会让你那么高，所以说摄入过多的钙其实并没有用处，要想使骨骼强壮呢，根本原因根本的方法其实还是增加身体的需求，你让你的骨骼需要非常强壮的一个信号，骨骼才会血里边的钙，我们叫游离钙，才能逐步长到骨骼上成为结合钙，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即使你每天摄入的稍微少一些，身体会非常聪明，它会通过各种调节增加吸收减少排泄，而使你那个钙质呢长到骨骼上，使骨骼更加强壮，所以说 不需要补特别多的钙 对，如果你身体没有内在的需求的话，你补再多的钙身体也会把它排出去，反而给身体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钙质如果沉积在我们的这个肾脏，可能会有这种结石的情况出现，所以说钙肯定不是每天补的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我们还是应该提高自己的一个身体需求。还是跟大伙举这个例子，就跟银行存钱一样，我们的金库就这么大，我们已经把这个钱存满了，金库放不下了，您有再多的钱它金库也存不住，这个时候呢只能让金库扩容，让这个金库变得更大一些，我们才能够让身体存更多的钱，吸收更多的钙。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其实补钙啊，缺咱们再补，如果我们通过饮食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每天钙质的需求，我们不需要额外的去用一些钙的制剂啊、钙片儿来补钙。那如果已经出现骨质疏松的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相对应的我们的每天的钙的需求量也会大一些，这800毫克就不能满足了，还是说即便有骨质疏松800毫克也够了？ 骨质疏松呢，补钙不补钙呢不能由自己来，首先要到医院去检查。骨质疏松有很多原因，尤其是一些病理性的，所以说一定要让医生明确给你诊断是什么原因，该需要用一些什么药才能正确的预防骨质疏松，而不是简单的我买点钙片我多喝点奶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有特别多的叔叔阿姨啊，家里孩子特别孝顺，回家呢都给自己买这种钙制品补钙，他就觉得啊，那反正现在消化吸收的这个利用率低了，那我就多吃点钙吧，总之这个我吃1000毫克的钙我能吸收800毫克，我可能吸收不到，我现在只能吸收400毫克了，那我就吃2000毫升，这不就够了我800毫克的钙了吧。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的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了，您吃2000吃3000可能依然吸收的只有400-500毫克，也达不到800毫克的这个钙， 也得根据自己的这个骨质疏松的程度，然后看医生怎么给你判断你到底需要补充多少， 所以说在选择钙制品的时候一定得遵循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美妈还想问问两位嘉宾说，日常饮食当中像牛奶、豆制品、海产品的含钙量是不是都很高啊？我们只要均衡饮食，多增加户外活动，增加这骨密度，这样才有利于钙的吸收。咱们来说一说牛奶，我们刚才说了钙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好的，含钙量也很高，像豆制品、海产品当中的含钙量也很高吗？ 没错。 那我们日常的饮食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对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我们不喝牛奶的话，能不能通过喝豆浆、豆制品或者海产品来补充我们身体的钙质呢？ 奶其实是我们钙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如果有些朋友奶的不耐受呢，主要是奶的里边的乳糖不耐受，可以改喝酸奶，是可以的。豆浆呢，我们认为它本身钙的含量不是很高，豆浆不能完全代替奶， 所以说想要通过我们说食物当中对于钙质的摄入，牛奶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对， 那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海产品，甚至有很多朋友知道说吃虾皮，钙质的含量也都特别的高，像这些东西能够作为我们日常饮食当中钙质的一个很好的摄入来源吗？ 海产品、虾皮，它的钙含量确实非常高， 但是作为饮食来说，它不是钙的主要来源。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它的吸收的问题，第二个呢，它本身盐含的也比较多。如果要用虾皮、用些海产品来满足钙的需求的话，它就会摄入其他的太高了。 我们刚才也说了，说这个盐摄入的过高也可能会影响这个钙制品的吸收利用。好，所以说我们最建议大家的日常对于钙质的这种食补的方式就是通过牛奶。如果乳糖不耐受的话，可以选择酸奶，甚至现在还有一些我们说这个处理过的这个牛奶、舒化奶之类的这种产品可以选择。还有这个李梅想问问两位嘉宾说，如果预防骨质疏松只靠喝奶的话，每天喝多少就可以满足身体的需求了？想要预防的话，每天300毫升就够了吗？ 一般呢，就是每天呢喝这么一袋奶，那么一般就是它含钙呢是300毫克嘛，刚才咱们可能也说到了，再加上其他食物，那么中的这种钙合在一起呢，就能够基本满足一个人每天800毫克的这种需求。 那想要预防，尤其是比如说上了年纪的朋友想要预防的话，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比如说我超过800毫克吧，比如说我每天补个1000或者1500也没这个必要，也吸收利用不了。 上了年龄，年纪大的每天摄入的钙呢就会多一些， 稍微多一点。 对， 大概比如说上了年纪，我们说60岁以上吧，以这个作为一个划分，60岁以上的朋友每天大概需要多少？ 每天需要的大概就是1000到1200毫克左右的钙， 也没比800高太多，1000到1200对于这些朋友来说也是足够了。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很多的这种保健品所忽悠，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这个时候都该补钙，每天这个钙补的越多越好，这其实都是误区哈。今天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大家伙，骨质疏松到底应不应该补钙，其实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些朋友钙质的摄入不少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该做的不是应该补钙，是该想办法让这些钙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这个时候可能需要通过运动，通过我们日常的饮食的这种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会和您说一说孕期旅途有关的健康小贴士，同时还会为您带来三减三件节目当中有关孕期如何减糖的访谈节目，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 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